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娄思凡手里提着保温瓶，在看到东哥时眸光微微凝滞了一下，但他很快便露出了温和有礼的浅笑。 回来了。 东哥微微一点头。 嗯，来了。 娄思凡问的是回来了，东哥答的却是来了。显然他们一问一答说的不是同一回事。东哥这么答有几分挑衅在，但是倒也合乎那传闻里的傲。娄思凡当然不能和小贝计较这个。 比赛不错嘛，成年组第一场比赛就是冠军，开门红呀。 谢谢凡哥。 见东哥没有再问下去，娄思凡隐约松了一口气。本来这次大奖赛他也能去的，谁想到在预选赛第一场时他便一跤跌了出去，第二天就买飞机票回来了。池小池也知道这个剧情，东哥上次进入成人队的时间比这次延后了3个月，因此无缘这次大奖赛。娄思凡受挫回归时，他还请了半天假来省队陪他滑冰。这次东哥没那个美国时间跟他磨洋工，摘了他没拿到的桂冠溜达着回来了。娄思凡当然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延展下去，就将目光对准了东飞鸿。 我见过这位，您是东哥的小叔。 同在省队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娄思凡当然不止一次见过东飞鸿来找东哥。东飞鸿客气道： 是我，你是东哥的前辈吧？还有一个孩子姓贺。 您是说长生？ 哦，应该是。 娄思凡伸出手想要和他握上一握，礼节性的表个决心。 我会照顾好东。 恰在这时，东哥隔壁宿舍的门开了，贺长生穿着短裤和黑背心出现在房门后，一身的黑显出了极纤瘦漂亮的肌肉弧线。他看了一眼东哥。 东哥，你来了。 话音刚落，他就一头栽下来靠近了东哥怀里。池小池还没来得及反胃，就被他额头的温度惊了一下。我靠，这烧得跟夏天的窨井盖似的。东飞鸿立即不动声色地把贺长生扶起来，让他离东哥远一点。 没事吧？ 亏得贺长生没有真的烧晕，只是刚才在床上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起得猛了，迷糊了一下。他抬起烧得湿漉漉的眼睛，口吻还是一如既往的一本正经。 没事。 东飞鸿摸摸他的额头。 烧得这么厉害，得去看医生吧。 贺长生逻辑还挺清晰。 用不着，我就是这种体质，发烧发得急，退得也快，一天就能好，明天就能训练了。 娄思凡看了一眼东哥，发现他神色没什么变化，就举了举手里的保温瓶。 给他带的病号饭。 那快点吃吧，我也带东哥去吃饭了。东哥今后就住在你隔壁，也麻烦你多照顾了。 突然被托付的贺长生眨了眨眼睛，眼睛里的水多得几乎要泛出来。 我会的。 把贺长生交给娄思凡后，东飞鸿本来打算带东哥离开，却被娄思凡从背后叫住。 东哥，我下午有训练任务， 你能来照顾一下长生吗？ 东哥站住，微微挑眉。贺长生去拉娄思凡。 别麻烦人家。 没问题的，教练让我写赛后感想，在哪儿写都是一样的。 交代完这件事，东哥便离开了。看着东哥的背影，娄思凡若有所思。在东哥预选赛结束的时候，东哥和教练抱过之后，神情就有点不对劲了。摄像机捕捉到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时，他单手正按着胃部，似乎不适得很。这三年来，娄思凡一直在关注东哥的训练。冰华偶尔也有双人训练，但娄思凡发现，东哥几乎对类似的训练都是能避则避。如果做过之后，他在接下来的训练里，集中力会直线下降。他愈发觉得，东哥不肯滑双人滑是有理由的。但是再建议东哥去滑双人滑已然不现实，他得想个别的方法，让东哥多做一些类似的训练。换个思路想，这也是帮东哥克服心理障碍和短板，不是吗？因此在进门后，他一边掀开保温瓶的盖子，一边状若无意地对贺长生说： 哎，长生，你觉得东哥有什么短板吗？ 贺长生想来是个实事求是的人。 各方面都挺完美了，就是有的时候协调度不够。 协调度怎么练？ 沙袋练习吧，还有就是双人练习抛接。 我看过两次东哥训练，他好像从来不爱跟人合作搞这个。你是前辈，又经验丰富，人家都陪你闯了，你就发发慈悲，帮他把这个技术关过了，怎么样？ 贺长生脸蛋烧得红红的，抬起眼睛想了想。 好呀。 娄思凡微微笑了。东哥那个倔牛似的硬脾气谁不知道，总不可能向人承认他有肢体接触障碍吧。下午的时候，东哥果然来了，带了一沓草稿纸和钢笔。贺长生向来是一个人住，实在是不大习惯屋里多了另一个人的感觉。他一直躺在床上构思自己该怎么向他搭话，以免显得自己这个东道主不太懂礼貌。以前这项工作都是由娄思凡负责的。他辗转反侧想了半天，想得有点缺氧，好容易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： 你最近好吗？ 还好。 今年多大了？ 15。 我比你大3岁半。 嗯，我知道。 贺长生没词儿了。在他绞尽脑汁地思考下一个话题时，东哥低头，钢笔尖在纸上划出擦擦的轻响。 贺前辈，没关系，我也不太习惯跟人说话的。 嗯， 你睡吧。一会儿我把窗帘拉上，挡光。 你要写东西？ 这不是有台灯？ 台灯坏了。 东哥微微挑眉，把台灯拿起检查一番。 是钨丝断了。 说完，他起身把窗帘拉好，屋内顿时陷入一片让人昏昏欲睡的昏黄色。贺长生费劲地挣扎起来。 你， 贺前辈，你先睡，我出去买个新灯泡。 别麻烦。 东哥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确定里面还有点零钱。 推来推去才麻烦。 东哥走到床边，隔着被子推了一把贺长生的肩膀，把那热乎乎软绵绵的身体压了下去。 争取在我回来前睡着。 贺长生拉着被子说。 回来我把灯泡先还给你， 睡醒再还。 和他达成协议后，东哥掩门离去。 你的接触障碍又好了？ 池小池顶着东哥的冷酷脸，口吻却是一派的漫不经心。 我又不是豆腐，只要不是太亲密的接触就没事。 碰肩了？ 碰肩也算亲密啊。 你以前会随便碰人肩吗？ 这么严格呀？ 啊，那我看以后要改口叫你六主任了。 我是说，你真打算从贺长生身上下手？ 池小池下楼转进超市，在货架间信步游荡。 我就是要从他身上下手。 061隐约觉得他所说的和自己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。 你的意思是娄思凡很在意贺长生，所以如果能把贺长生拉过来，就能从娄思凡身上拿到更多的回忆值。答错了，贺长生的台灯螺口型号是127。 池小池把手里 B22 型号的灯泡放回原位。 除此之外，这一回东哥的悲剧不会发生。你敢保证贺长生不会被娄思凡骗走吗？ 池小池记得东哥刚残废时向贺长生倾诉了一切。贺长生不敢相信好友是这样的人，直接前去质问娄思凡和东哥的关系，而娄思凡前言不搭后语的慌乱表现坐实了东哥所说的一切。被逼无奈之下，娄思凡只得对他坦诚了心意。 我喜欢你呀，长生。 你喜欢一个睡着一个，娄思凡，你这份喜欢还真是叫人消受不起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，你别生气好吗？ 你真正对不起的人在病房里躺着，你要还是个人，要么去和东哥好好过，要么陪他度过难关后再说分手，别再害人家。 但贺长生也没有想到，娄思凡还真不是个人。在那之后，他便和娄思凡淡了远了。在东哥休养期间，鉴于自己的尴尬身份，贺长生没有去打扰东哥。后来东哥整个人都废了，已退役的贺长生私下里去看过他很多次，只是那个时候的东哥已不大认得人了。倘若这辈子东哥安然无恙地过自己的日子去，没有了这个让他们决裂的矛盾，娄思凡是否会和贺长生在一起呢？贺长生和这种人在一起，真的会幸福吗？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